空宅，配音史昆林，编剧唐宁，监制冯展平，并且由欧阳德芬、莫佩文、黄德全、马淑球、殷锦华、朱雪梅联合播出。 泽成啊， 嗯， 你睇啊，我哋行下又行翻嚟呢度嘅。 好，我哋应该行翻嚟呢度嘅。 点解？ 嗱，呢条咧系我哋嘅姻缘路嚟噶嘛。 嗯，你以为咧？ 叶明啊，你睇下嗰间屋。 嗯，呢间屋见惯见熟啦，每次经过呢度都系停低嚟睇下噶嘛。 嗯，咁有冇觉得而家见到嘅？同我哋平时见到嘅有咩唔同咧？ 嗯，冇咩唔同啊。 仲话冇？嗱，我哋平时夜晚黑经过嗰阵时咧，见到间屋咧都系黑掹掹嘅。但系今晚啊，佢就唔陪我哋一齐晒月光啦噃。 啊，系，俾你提醒咗我。嗯，喺咁柔和嘅月色之下，周围都系树木包围住呢间屋，零舍觉得安静嘅。如果我哋将来有个咁样嘅居住环境就好啦。 你中意啊？ 你唔中意咩？ 中意，你中意嘅嘢，我当然中意啦。 泽成啊， 嗯， 其实呢度真系唔错噶，一行落去咧就系薄扶林道。 嗯， 如果住喺呢度，翻学都唔知几方便啊。 无论点样方便都好啦，都系方便多几个月啫。嗱，一行完毕业礼之后咧，就要出嚟做嘢咯。 如果喺中环翻工，咪一样咁方便。 啊，既然要翻工咯，就算远啲都冇所谓啫。最紧要放咗工之后咧，有一个属于我哋两个人嘅安乐窝，咁就心满意足啦。 呀，到时呢间屋咧只系属于两个人嘅，咁我哋安安静静咁喺埋一齐，唔受任何人骚扰。 嗯，好似间屋咧嗰个主人一样，系咪？ 喂。你点知而家嗰个主人唔中意成日骚扰啊？ 我哋周时啊喺夜晚黑经过嘅时候咧，你几时见到间屋夜晚黑系有灯光着嘅？ 咁又系，啊！我又谂起啦，嗱，我哋日头都嚟过噶，几时见到间屋上下层咧都系拉埋晒窗帘噶？ 嗯，而且啊，仲系密不透风嗰类咧，好厚嗰啲窗帘啊。 喂。据你话，呢间屋嘅主人系个点样嘅人呢？ 一定系非常中意清静嘅人啦。 不过亦都冇理由不分日夜系咁与世隔绝噶。 有乜出奇啫？间屋咁靓啊，嗰个主人呢肯定都系好有钱下噶啦。嗱，既然都唔使为生活操心啦，咁中意选择乜嘢生活方式啊，都可以从心所欲啦。 会唔会系个怪人呢？ 看你怎么看啦，如果他认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觉得快乐的话，那我们没理由用特殊的眼光去看人家，当人家是怪人的。 到将来我们成为这间屋的主人之后，也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也都不会介意有人说我们是怪人嘛。啊，泽成啊，为什么会有个咁嘅人喺树林嗰度出现嘅？ 哦，唔使惊，我系个摆嘢工嚟嘅啫。我谂点都唔会打劫话。 哇，佢啲头发咁长，乱糟糟咁，好得人惊噶。 有我喺度，唔使惊啊，唔使惊 啊。好针对喎。 阿伯，你点会喺度行嚟行去嘅吓？ 嚟睇你哋拍拖啦。 啊？ 我哋傾過呢一度嘅咋， 唔使呃佢咧，做手仔曬完光就真嘅。 你喺度住啊？ 上邊啊？ 上邊？ 我喺半山有間屋啊。 別墅啊？ 木屋。 哦，木屋啊。 喂，好似唔係幾正常咁。 唔使驚啦。阿伯啊，你周時都喺度上落㗎？好似都未见过你嘅。 喂， 啊， 你哋嚟过呢树几次咁巴闭啊？我每日经过呢树超过十年，更未见过你哋咯。 哦，原来真系老街坊嚟嘅。 出嚟 啊，阿伯啊，既然你系老街坊啦，我谂你一定识得嗰间屋个主人噶 嗬。唔识， 就算唔识都应该见过下啦嗬。 嗰间都唔知系咪鬼屋嚟啫。 吓、 啊？如果系鬼屋嘅话，应该冇人住啦 嗬。直情冇人住啦。 你点知啊？ 你睇下嗰啲长春藤咧，喺地下生到上屋顶都冇人嚟，阴阴沉沉，见到都冇管动啊！夜晚喺树经过，从来都冇见过间屋着灯噶。 哦。啲窗帘厚啊嘛，嗱，就算着咗灯啊，出边都见唔到啦。 咁点解日头又唔见佢拉开窗帘啊？ 哦，或者唔想太光猛咧？ 呃鬼咧！周围啲树木咁高大，喺屋入边有乜理由觉得太光猛啊？系鬼先至怕光猛嘅啫。 吓？ 人点会怕？鬼屋嚟噶。你哋遮，你就快啲扯啊！哎呀，你哋唔扯，我扯啦！走先， 喂，泽成， 我明啦，呢、這个伯咧一定系精神有问题。你睇佢成个深山大野人咁样，唉，一睇个款就知啦。诶，唔使理佢。 喂，我哋都系扯啦。 好咯，好咯，嗱，我送你翻屋企。 嗯。泽成啊，我哋有冇试过落雨嘅时候嚟呢度散步噶？ 呢一次咧系第一次。 哇，你睇下啲树叶好靓啊！ 梗系啦，啲雨水啊，仲会冲过凉啊嘛。 你睇下，嗰间屋一样系黑掹掹，冇灯光噶、哦。 同啊有月光嘅时候比较睇上嚟咧，变成另外一个世界。 你估会唔会真系好似嗰个阿伯所讲嘅系鬼屋嚟啊？ 佢话你就信啦咩？ 如果真系鬼屋，我哋就买啦，咁得人惊。 嘿、hey, ，我惊都未惊过。如果真系有鬼啊，我赶咗佢出嚟先至搬入去，好冇？ 咁啊，不如我哋埋去试下 啊，睇下里边有冇人。 都夜咯，又落雨。我谂梗会有人留喺屋里边唔出街啫。 嗯，喂，咁埋去啦。 嗯。 哇，你睇啲长春藤几犀利，几乎啊连个门钟啊都遮住啦。 咁钟啊？ 哦。哇，我睇个门钟好耐都冇人揿过咁款咯。哇，揿都揿唔喐啊！ 咁多次啊！ 哦，好啊！ 好似咩声气都冇嘅。 究竟里边冇人啊？亦话系个门钟坏咗啦？ 算啦，泽成，我哋扯啦。 哇，咁就扯啦。 谂落啊，冇人仲好啊。如果有人嚟开门，我哋都唔知讲啲咩好。 咁又系， 走啦！ 啊， 喂， 啊， 有人噶，有对讲机噶。 哦， 边位啊？ 哦，哦，我哋系喺度拍紧拖噶吓。 喂，点解冇咗声嘅？ 我再讲下先吓。喂，有咪有人啊？喂， 请问有咩事啊？ 哦，咁嘅。我哋周时都喺附近散步噶，越睇咧就越觉得你间屋好靓，唔知道你肯唔肯将间屋让俾我哋咧吓？ 系啊，我哋打算结咗婚之后咧就搬嚟住噶，真噶。 系啊， 真系 对 唔住 啊。或者我哋当面倾下好唔好啊？喂，喂， 喂，你删咗机咯，唔睬我哋啊。 是不是怪我們太過冒昧呢？ 嗯，當然知道我們沒錢買啦。 現在沒啫，將來有嘛，我們又不是要即刻要交易喎。 咁就將來先算啦。 好似咁兴奋咁啊！ 有好消息， 系咪升职呢？ 估中咗一半。 哦，咁仲有咩好消息啊？ 系关于泽成嘅。 泽成？ 嗯， 泽成咪旧年先至升咗职嘅，今年又升啊？吓， 比升职仲开心啊！ 哦， 佢当选为十大杰出青年啦！ 咁叻仔啊！嗯，哎呀，是咁要整几味好餸请佢返嚟食餐饭庆祝下至得囉。 媽咪呀，佢话请你出去食饭庆祝下。 做乜要佢咁破费呀？ 仲有件事同你商量嘛。 同我商量？嗯，你哋嘅事我乜都唔識㗎，有咩同我商量呀？ 嗯，咪就係我哋嘅事囉。 燕明，唔係话俾阿媽听你哋要结婚嘛。 是啊， 哎呀，哎呀，好咯！自从你哋毕业嗰日咋，我就望到有今日咁嘅日子啦。啊，点知一等啊等咗咁多年，望到我颈都长晒啊！ 我哋早就讲好咗，要大家都有事业基础先结婚噶嘛，点会毕业出嚟即刻结婚啫？ 而家唔只有事业基础啦，泽成又咁叻仔。连身家都有添啦， 所以咪打算结婚咯。 嗯，咁你哋有冇谂过结婚之后住喺边处啊？泽成系咪搬埋嚟住啊？吓？ 嗯，唔系啊，妈咪，我哋谂住买到一间屋先结婚嘅。 哦，系咁啊，最好添啦。 喂，泽成啊， 嗯， 你记唔记得我哋几耐冇嚟过呢度咧？ 记得初头出嚟做嘢嘅时候都有嚟下嘅。 收尾咧，你就越嚟越忙，连拍拖都冇晒时间。起码呢三几年咧都冇嚟过，系咪？ 有啦，都有成三年啦。 喂，你睇下， 嗯， 嗰间屋仲系以前咁嘅样子。 当然啦，我哋以前咧系好中意呢间屋嘅样噶， 嗯， 啊，先至决定咧买嚟结婚之后咧搬嚟住。 喂，你记唔记得嗰晚去近门钟嘅事啊？ 记得，当时屋里边有个女人噶嘛。 嗯，事隔咁多年，啊，点解一啲都冇变到嘅？ 嗯， 嗱，间屋又系乌灯黑火咁。好似死气沉沉咁样。 啊，咁即系话咧，嗰个女人嘅生活习惯咧，一啲都冇改变过。 泽成啊， 嗯， 我睇我哋都系枉费心机噶啦，算咯。 你系话冇可能买到呢间屋？ 个屋主都唔会让俾我哋咯。 诶，傻嘅，我哋公司地产部嘅经理啊，有句经验之谈，佢话做业主嘅咧，根本就唔会有肯与唔肯出让嘅问题。而是看你出的价钱够不够吸引的。那 你即是说你准备找你地产部的经理来帮手啊？ 嗯，他一定会乐意帮我们的。 哎，泽成兄 啊，怎样啊老徐？ 有个好消息想同你讲嘅，你想买嗰间屋，已经同你揾到嗰个业主嘅授权人，而且我仲去过嗰间屋睇过添。 喂，我早就讲过噶啦，我啊决定咗俾你揸主意帮我开价噶啦嘛。 价钱唔系问题嘅，合理价嚟添。 嗯， 不过嗰间屋嘅环境， 似乎麻麻嘅啫。 喂，你唔系话风水唔好系嘛？我不嬲都唔信风水嘅、 哦。风水好唔好我就唔知嘅。 喂，无论点都好啦，我唔会改变主意嘅。 咁你想唔想知道嗰个业主嘅身份啊？ 哦，系咪女人嚟噶？ 冇错，佢廿几岁就死咗老公，自此之后几十年都冇离开过嗰间屋。 嗯、 一直都是自我禁闭咁过日子嘅，你话几十年嘅日子点过啊？听到啊都得人惊啦，系咪啊？ 喂，咁唔怪得几时见到嗰间屋咧，都系密不透风咁款嘅噃。喂，而家佢系咪仲喺度住噶？ 哦，旧年死咗啦。 吓、啊？ 所以我话咧，你真系要认真啲考虑下。 啊，佢点会廿几岁就死老公嘅呢？ 哦。听讲佢老公咧做生意嘅，有次出国公干，飞机失事， 哦、 搞到尸骸都找唔翻。嗰、那个女人可能受到刺激啦。 嗯，咁当然难免会受到刺激啦。但系嗰、那个女人唔会咁笨嘅啫，系嘛、 哦？我同你都系第三者，好难讲噶啦。泽成啊， 吓、 啊，咁你而家有冇打算改变主意先？ 我想都没想过会改变主意吧。 既然你不介意咯，咁我就帮你搞定之后咧，揾你签字啊。 诶，咁咪最好添啦。 不过咁啊，我认为关于嗰个屋主嘅身世，你都系唔好讲俾阿嫂知就最好啦。 嗯，冇错，免至影响佢心理啊。 嗯。 成间屋黑沉沉，发晒毛咁嘅味道嘅。 着灯先啦。啊，系灯仔喺度。系得啦，入嚟啊，入嚟啊。 嗯，泽成啊，啲味道好难闻啊。 哦，咁耐冇人住，梗系噶啦。喂，你哋睇下，两重窗帘咁多。系，打开个窗。等啲阳光空气入到嚟咧，就好好多噶啦。哇哇，生晒锈系，都唔知几耐冇人用过咧。 我哋读书嗰阵时嚟咧，都系咁样噶嗬。 咁即系话冇十年咧，都有八年噶啦。 哦，咁、那个屋主而家喺边啊？ 哦，去咗澳洲，所以丢空咗间屋咯。啊，一直都揾紧买主噶啦。 咁啱又俾你揾到。 有老取出马，冇话唔掂嘅。 咁你即系注定我哋心想事成啦。 嗱，搵人翻嚟装修过之后咧，呢、這个小天地就系属于你同我噶啦。 由朝到晚都系咁落，真系烦。哦、喂， 喂英，月明啊？ 哦，妈，系你啊？ 系，你以为我系边个啊？ 哦，我以为泽成喺美国打长途电话翻嚟啊嘛。 仲未有电话翻嚟咩？ 未啊。 而家美国嗰边系几多点啊？佢到咗未噶？ 照计应该到咗噶啦。 咁可能等入咗酒店安置好之后先至打电话翻嚟啦， 怕系咯。 有冇话过去倾生意要去几耐噶？ 一个礼拜啊嘛。 一个礼拜好容易过啫，如果你怕一个人寂寞嘅，咪翻嚟屋企住下咯。 嗯，妈，我而家唔得闲同你讲住啊，我等电话。 哦，好啊，好好，咁我唔阻你啦。泽成有电话翻嚟，你讲声我听啊吓。 嗯，系咁啊。 嗯。 冇理由的，应该早就有电话回来的了，难道飞机 delay？ 冇理由的。啊，边个唞大气啦？边个啊？哦，喂， 喂，阿嫂啊？ 哦，边位啊？ 我姓徐的，徐大兴啊。 哦，徐生，咩咁夜啊？ 系啊，首先咧，你要冷静啲听我讲啊。 嗯。 正话咧，接到美国分公司嘅电话，责成佢已经到咗美国噶啦。 到咗啦。 系系到咗噶啦，不过咧，佢坐车去酒店嘅时候，交通失事啊。 吓？咁、 啊？你冷静先啊。 点啊？ 送到去医院嗰阵时咧，已经救唔到啦。 吓？揿唔到， 阿嫂啊，我哋咧就会尽快同分公司联络噶啦。有进一步消息咧，我再同你联络啊吓。 啊！咁点算？我系咪一生一世都要一个人住喺呢度？ 空宅经已播放完班。